瑞士法郎0.937，加元1.269，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港金系报16,670，比上日收市跌咗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2.06美元，卖出价1,783.0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东京爱的故事，绝对是经典爱情剧。如果有怎样的城市，就会孕育出怎样的爱情。香港这个城市的专属恋人故事又会是怎样的呢？米哈、海林和作家王怡一起讲香港爱情故事，讲下城市中的浪漫与激情。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道11月25日和26日在旺角蜜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超过50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噶？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推咖喱推咗成个几钟头啦，咁佢叫我阿大佬同我喺嗰边攞嗰啲乜嘢乜嘢喺个台度抌咗啲啲乜嘢秘方，有啲乜嘢冇啊冇啊冇啊咁咯。 佢哋系香港杰出义工奖得主，群生社慈善基金四位大厨许美德、杨国基、圈志明、吴嘉文。 所以我话有乜嘢每一样嘢咧，唔会话收埋，我都教佢做，你学唔学到你嘅事。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晚安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天气有点冷，有点冷。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有些题目很适合讲的，例如爱情、浪漫的气氛等等。今天就专门请了两位专家上来，一位是爱情专家，一位是故事专家。我就不讲哪位打哪位了。但直播室里面就除了我米哈之外，就有作家王怡同埋咧，我嘅好拍档海林。咁啊，王怡啊， 系 爱情系咪特别适合喺冬天讲嘅咧？ 我谂都系嘅，即系如果大家想到爱情，如果系甜蜜嘅嗰一种，都会令人暖粒粒嘅。我谂咁喺冬天嘅时候，如果大家系可以经历一啲浪漫嘅爱情故事嘅话，咁我谂都好似一个即系自带暖炉嘅一个气氛啦。 自带暖炉 系啦，但系如果你真系咁唔好彩遇到一啲即系唔好嘅恋人啊、虾你啊嗰啲，咁可能真系冻到入心，咁啊真系帮你唔到啦。 由一个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有少少洁癖的话，夏天谈恋爱是很不方便的，黐立立是不是？又大汗滴细汗，现在天气开始冷了，跟着你就会觉得啊，有一对温暖的手啊，大家可以一起共用一条颈巾，这些是所有年轻少女幻想入面的爱情故事，就是在这些季节发生的。 同埋冬天呢特别多节日。即系节日咧，又系特别适合爱情嘅，系嘛？即系你连续噶嘛，圣诞节啦，又好少人话冬至去拍拖嘅。咁但系圣诞节，然后之后慢慢就过新年，然后之后就去情人节咁，好似一个即系起码系一段爱情咧，即系短嘅话吓，起码有半年咁样，啱啱好横跨过冬天，其实都系相当开心嘅事情。 同埋喺学校嗰阵，啱啱好中间有少少假期啊，有少少大家可能未必可以翻学到见到大家中间所以有少少可以，即系中间有少少离离合合嗰种咁样嘅 男女校先至会有嘅。 特殊記憶嚟嘅喎。 咁 定係海林嘅特殊記憶啊？今日咧呢、這個題目咧，其實當陣時我哋去諗嘅時候咧，係諗緊一個大啲嘅問題嘅，就係、是、其實係唔係每一個城市都有佢某一種嘅愛情嘅格式啊？即係話，例如講到天氣咁樣，即係咁。春夏秋冬咁，我哋香港經歷基本上都叫經歷春夏秋冬啦。咁冬天嘅時候好似特別浪漫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去到一個城市，即係一年四季都係好熱嘅。咁如果仲要加上海林講嘅有潔癖嘅，咁唔通佢又冇愛情故事咩？佢唔會噶。但係佢哋嘅愛情可能又有另一種方式去發生咁樣。咁所以啊，究竟係唔係每一個城市都有一種好？定型咗好經典嘅愛情嘅模式咧，咁我哋今日就想講下呢個話題咁樣咯。嗱，先問一下海林先啦，即係多個城市嘅生活經驗，同埋多個城市裏邊嘅愛情故事，你隨便講十個八個嚟講下，暖下場先。 唔係，我覺得唔同嘅城市談戀愛嘅感覺會唔同嘅，因為個城市嗰、那個本身嗰個地理環境咧唔同啊嘛，咁、所以你大家即係情侶之間可以做即係出去玩嗰個方式咧會有少少唔同，即係譬如喺巴黎夏天啊，你一定會即係尤其是年輕人，你未必有好多錢嘅話，你一定會做一樣嘢就係喺塞納河側邊野餐，係、 曬日光浴。 諸如此類，即係你可以話大家即係喺個攤好簡單攤一塊毛巾咁，跟住有一支酒咁樣，有少少嘅食物，咁已經可以係一個好即係好浪漫嘅一個下午。咁但係你。我想在香港你好少話喺維多利亞港隔離咁樣做野餐噶 嘛？但係我哋會在維多利亞公園野餐 所以不同的城市其實佢嗰個環境，你會已經有少少即係會局限，或者係激發起你有做不同的一啲行為咯。 咁但係呢個都是活動啫，係嘛？即係戀愛的活動。同埋活動嘅細節嘅不同代表咗啲 文化上嘅係咪啊？黃怡，你會覺得文化上啦，跟住其實同埋語言上，其實你講唔同嘅語言咧，個心情有少少唔同啊。譬如講中文嗰陣，你點樣樣都會含蓄少少。咁、但係你。即係有啲拉丁系嘅語言，你會突然間個人會比較激情啲嘛？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嗰啲係一啲。 你而家個表情話俾我聽，係你唔係講嘅時候有強烈感受，你好似係重複聽緊嗰個語言而翻翻嗰個記憶咁。 我即係我覺得有一啲，譬如香，同埋你喺香港，因為個環地理環境細啲啦，咁你就唔會話有啲咩追火車啊啲咁嘅情節出現啊嘛。因為譬如你喺外國啊，你會經常會有話啊，你會由一個城市搭火車去另一個城市啊，或者人哋嚟火車站接你啊，咁呢啲咁嘅情景咧喺香港就比較少發生。 係咪咁嘅咧，黃怡？ 我想都是的，但是在香港其实如果我们想象一下的话，都可以有你讲过一种即是恋人在交通之上觉得很困扰的状况的。即是呢，可能大家成日会期望说啊，拍完拖梗是个男仔要送个女仔回家啦。咁如果你一个住荃湾，一个住柴湾。 我好近啫。 系啦，咁你 我住屯門，因為你就住西環。你諗下，如果從西環去屯門，西環去屯門都幾大件事。 唔係，我覺得喺香港咧，或者米哈，你會唔會覺得咧？喺香港，我翻嚟香港咧，我會覺得一啲好短嘅路程咧，我已經覺得好遙遠嘅。 點解咧？ 唔知係個心態嘅問題。譬如話，你喺倫敦咧，其實你喺松温。即係由松 Five 搭呢個地鐵入去松温咧，或者你喺北京由呢個朝陽區搭地鐵走去呢個海淀區咧，其實係一個好遠嘅路程嚟嘅。但係你唔知點解你覺得係可以忍受嘅。但喺香港咧，好似過個海咧都好俾臉你噶啦，即係你即係係啦，即係一定要思前想後咁樣樣。 我估唔係單單關於距離事咯，係嗰、那個。距離所連帶的感受，例如那種很擠擁、很擠迫、那種即是 你不斷在那裡，你覺得自己在一個罐頭裡面，而那個罐頭還要是高壓加工的一個罐頭、然後你在裡面你根本是一個窒息的狀態，我覺得那個反而是即是 在香港，即是一些我哋叫做香港裏面的 long D 啊，即係通常人哋話 long D 就係即係唔同國家啦、唔同地區啦、唔同時區啦，至少都嚇嘅愛情啦，即係遠距離嘅愛情故事啦。但係香港咧就係、是、你就算喺同一個即係城市裏邊，都好似有呢種感覺。而呢種感覺往往就係嗰種擠迫擠擁嘅感覺所引發出嚟。我認為， 我諗都係嘅，即係特別係我覺得好多時拍拖嘅人係需要進入去一種即係旁若無人嘅心境噶嘛。 嗯、 即係無論你係逼到幾犀利都好，你可能隔離你擰轉頭已經見到有個大叔喺你個頭隔離噶啦，但你都要好專心咁望住你面前嘅戀人，你就要覺得呢個世界得我同你嘅啫，我哋就要好專心咁樣享受我哋即係相處嘅關係。 嗯、 但係如果真係身邊有好多人逼住你嘅，有好多聲音喺度嘈住你嘅、嗯，或者有人可能帶咗個榴蓮上地鐵嘅，咁、其實呢啲嘢全部都喺度干擾緊你呢個二人世界。嘅嗰種旁若無人嘅幻覺，咁、其實都係一種對於愛情嘅干擾。可能喺外國嘅時候就即係會覺得所有都好新鮮嘅，即係你覺得哎呀搭喺外國搭火車梗係浪漫啲嘅啦，即係所有嘢都好似一趟旅程咁樣嘅，我哋冒險 嘅。冇理由嘅，明明英國同法國啲地鐵都係好鬼臭嘅。 其實係嘅，其實香港嘅地鐵可能係最唔臭嗰個。 係咯，好乾淨下個地鐵已經。 但係其實係環境有影響，譬如我記得大家有冇睇過Seinfeld？即係講紐約嘅一個處境喜劇啦，佢入邊都有一集咧，係專門講話佢其中一個男主角佢個女朋友由依、這個第五十幾街搬去十四街以下，咁佢哋就以後就相隔兩地啦。咁佢哋就仲要講話到底打電話又係咪打長途電話？佢講即係我覺得，當你喺一個咁擠擁嘅大城市，可能就依個係一個好正常嘅反應，係咪咧？ 我估喺一个挤拥嘅城市，然后交通工具成为咗恋爱里边好多活动发生嘅场景，即系好多嘅爱情故事咧，你都不能够去避免去写喺交通工具上边嘅一啲场口啊，即系例如你初相识。即係初戀啊，即係啲兩小無猜嘅戀愛啊，嗰種膊頭墊膊頭喺電車上邊嚇，呢啲好多嘅電影小説以香港為即係場景嘅小説都會寫到。當然我即時去諗嘅其實就唔係即係膊頭墊膊頭嘅，我諗起就係《烈火青春》嘅。咁但係你係冇睇過？ 冇啊！但我想問，叮叮係咪香港最浪漫嘅交通工具啊？ 我覺得是即係嗰種緩慢的感覺，然之後你又可以打開個車窗，有啲風吹入嚟啊，然之後又係好似米克講嗰種膊頭墊膊頭咧，係喺電車上面係特別明顯嘅，因為佢係比較多嗰啲兩人座位咧，即係唔會有第二個人可以擠到埋嚟嘅，除非你架電車真係滿載，然之後啲人咧就開始喺企位嗰度攞啲大髀嚟逼你個膊頭咁樣，同埋你喺嗰個電車上面，你會覺得有一種氛圍係。我哋可以慢慢地傾偈，因為我哋根本唔趕時間。我覺得唔趕時間呢樣嘢係一個浪漫裏面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嚟。即係你唔會喺一個快餐店燭光晚餐噶嘛。咁樣嘅睇法嘅話，咁你都唔會喺一個子彈火車上面拍拖啦。你係都揀一個最慢嘅，即係好似電車咁樣嘅交通工具，即係傳達一個信息俾你約會嘅對象聽。我哋真係唔趕住去目的地嘅，我係想同你一齊經歷呢一個旅程。我哋一齊慢慢地傾下偈，吹下風，望下個街景啦，咁樣。 又係又唔係，因為子彈火車呢個類比咧，又好有趣。因為電車咧嗰、那個內同埋外嘅空間咧，其實係貫穿咗，即係個感覺係穿透咗出去。咁所以個慢咧係同個城市一齊慢啊嘛。但係子彈火車就好特別啦，因為佢好密閉嘅，你就會發覺咧外邊好快，嗰啲風景係咁快速。但系咧，你哋有即系搭子彈火車嘅經驗咧，你都會覺得裏邊好寧靜啦，好慢啦，那個空間好乾淨啦。所以其實如果講日本嘅愛情嘅電影咧，好多時都會有即系火車裏邊嘅一啲即系例如對座啊，或者斜角對座、啊。歐洲好多電影都係，例如《Before Sunrise》都係已經最經典就係一個火車對座，然後就落去行。但系所有呢啲故事，我覺得都係翻去我一開節目時候嗰個主題。就是、天氣要夠涼咯，即係如果唔係你喺電車裏邊咧，其實真係好煉獄嘅，可以。即係我細個喺港島長大啦，我記得咧，即係個電車裏邊咧，上層咧，你係先要喺後邊逼上嗰條樓梯，你要逼得過先，首先要第一關。第二關上到佢，上到去之後咧，你要喺所有嘅大人之間咧去穿插，然後咧啲人就 一上去上層大家就不會企定定的，一定會盡快逼向去 前半的車，因為落車的時候會相當困難。所以就是 我記憶中是很多的動作，很多身體的接觸，然後那種皮膚點皮膚，而當你們其實是不想跟他接觸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是一種哎呀即是怎麼點到啊的感覺。所以呢其實所有的浪漫呢又伴隨著很多的想像，是吧，即是現實的場景裡面交通工具很擠擁，但我們要配合那個哦其實少了很多人的，然後呢那個天氣會涼回的，所以呢這些的想像就會在電影和小說裡面出現回這樣。 同埋，我覺得香即係其實城市咧，我唔知點解一不嬲都有咁樣嘅幻覺嘅喎，即係喺城市之間咧，就經常咧轉個彎嘅街角咧，就唔知點解成日覺得喺嗰啲地方咧係會有啲事情發生。 有邂逅， 係即係你細個嗰陣，你就會覺得啊，因為你望唔到，你望唔到之後嗰個街，咁你就會覺得啊，嗰度係咪轉個彎之後會有啲特別啲嘅嘢會發生咧？ 轉角會遇上愛， 係即係某一啲地方，即係譬如話，好似中環北打街轉角咁樣，或者係倫敦嘅譬如嗰、那個咩麗晶閣 Regent Street 嗰度咧，咪又係會有一個好靚嘅弧度嘅彎位嘅。咁細個嗰陣咧，就唔知點解企喺呢啲咁嘅街頭咧，就企嗰度咧，就會覺得啊，街尾嗰度一定係得，即係熱鬧啲嘅，一定會好玩啲嘅，有啲嘢發生係啦。 係咪咧？黃兒，小區街道係咪容易啲寫愛情故事咧？ 是的，我覺得其實小區是比較適合散步和即是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即都是回到我剛才講的，就是慢咯，你真的不急於由 A 去到 B， 而是你覺得在那個尋找的過程裡面是可以跟你喜歡的人一起去發現一些只是你們才見到的東西，即其實有一點像是大家可能即在熱戀期或者是很不捨得回家的狀況，就說我們不如兜多陣啦，不如吃個糖水先啦，不如望個日落啦，樣你就要需要一個很多有趣的嘢去俾藉口你，去同人一起繼續散步，一起推延呢一個翻屋企嘅嗰個時間。咁其實小區我覺得會係好適合做呢一樣嘢咯。即係如果你喺彌敦道度直行嘅話，即係除咗吸廢氣之外，其實都真係需要好強嘅觀察力先要揾到好多好有趣嘅嘢。但如果你可能話喺一啲例如話即係西環啊、九龍城啊呢啲舊區裏面，即係可能附近又有隻可愛嘅小狗走出嚟啊，然之後忽然之間又會見到啲老公公老婆婆喺度拖住手行啊咁樣，即係嗰啲浪漫。 象徵住咧，象徵住啊！我哋老咗之後咧，就係咁噶啦， 令人好有期望嘅感覺，係咪？ 嗰種借助城市裏邊出現嘅唔同嘅人同物件咧，去好似比喻緊或者借代緊自己嗰個愛情關係咧，好多時都喺愛情小説嘅即係書寫裏邊用嘅手法啦。即係黃兒，你都寫好多，即係其實係城市小説、都市小説，但係以愛情作為主題。 係 當你寫嘅時候咧，嗰種擠擁擠迫，通常你會點？好好咁去利用嘅咧， 我覺得有陣時咧，我係會想將呢啲擠擁變成一個即係搞笑嘅場景嘅，因為大家一路喺一個城市裏面生活嘅時候，其實都會對佢有好多地方可能覺得有啲唔耐煩，即係哇又係見到啲咁，又係逼地鐵，又係逼電車啊咁樣。但如果我哋可以扭一扭嗰個視角，諗下啊有冇啲即係好似喜劇化啲方法去處理咧咁樣。咁比如話我最近喺新書裏面有一個小説叫做《春眠》啦，咁佢就好搞笑，佢就講到有個女仔咧就放假。終於可以瞓晏啲啦，咁佢咧就咁啱咧就發夢夢見佢中意嘅人，咁梗係喺個夢裏面即係有啲好浪漫嘅事情發生緊，佢就啊等我睇下呢個後事會係點樣樣嘅先，咁當佢個夢發到去最甜蜜嘅時候咧，就忽然之間俾啲噪音吵醒咗啦，即係可能係咧。遠處有啲鄰居，即係嗰啲咧，朝頭早起身打仔咧，即係講喂，你做乜仲唔做功課啊？即係你真係一定要遲到啦，嗰啲咁樣，咁就吵醒咗佢。咁我就覺得唔得，我都係要努力咁樣瞓翻入去先，即係我要回到我嘅美夢裡面，同我嘅夢中情人一齊。咁佢再嘗試去延續呢個夢境嘅時候咧，又有第二啲聲咯，即係可能係嗰啲星 key 雀啊。即係其實我哋講嘅嗰啲行業係咁喺度叫，係咁喺度叫。 通常五點幾先嗌嘅，不過嗰啲 係啦，即係嗰啲就係你想瞓覺發好夢嘅時候，佢就喺度叫。係或者係其他嘢，即係例如佢媽忽然之間敲門，喂，今晚唔好出去食飯，我買咗根蝦啊嗰啲咁樣。就係嗰一種你要同屋企人一齊住啦，又要聽到城市裏面鄰居嘅聲音啦，聽到野生動物嘅聲音啦，甚至係聽到其他一啲奇奇怪怪嘅城市聲音。其實呢啲嘢大家都好熟悉嘅，但如果喺小説裏面，我哋將佢同埋佢嘅夢中情人擺埋一齊，好似個對抗。你要战胜这些噪音才可以回到美梦里面的时候，忽然间就有些很有趣的张力走了出来。 我而家喺度谂紧，如果当年呢个《牡丹亭》嘅女主角系住喺一个咁嘈嘅城市，可能佢就 卖报纸啊， 发唔成嗰个咁嘅梦嘅话，可能就唔系咪？因为《牡丹亭》嘅成个最主要嘅一开头嘅 premises 就系女主角发咗一个梦， 系 一个好靓嘅梦， 系 而呢个咁靓嘅春梦之后咧。就佢就因為見唔到呢個夢中情人，就鬱鬱而終，要做咗鬼之後先可以同佢嘅情人相見。 咪最悲劇係而家講緊係一個擠擁城市裏邊拍拖已經好辛苦啦，而家連發個夢都辛苦，即係已經唔係真實，所以有個浪漫嘅事情，但係原來連一個發一個浪漫嘅夢都咁難。 而且夢境應該理論上是最自由的嘛，即你是想夢見乜嘢就乜嘢，即可能甚至你在現實裏面同嗰個夢中情人根本不是一對的，但你知道發夢你就可以達到嗰一種很真實的幻想，但嚟呢樣嘢咧，個城市都要阻住你。 不過證明了你是一個善良的作者，即是你會給一個假設，他那些夢是可以連續的，通常你一回到進去就發了另一個夢， 或者惡夢變調。 王兒剛才說，即是我問他擠迫城市，我以為他會說另一個故事我很喜歡，就是因為我們城市很擠擁，連拍拖空間都沒有，所以呢就要在一間著名的國際北歐家私裏邊咧，去拍拖，而拍拖裏邊咧，唔單單拍拖喎，仲有好多事要做，例如親熱啦，例如即係使用個家具。不過呢個咧係我哋細個嘅時候一個幾浪漫嘅事情嚟嘅，就係咧同自己嘅情人啦，去到個家私裏邊啦，家私店裏邊啦，然後就想像自己屋企，即係我哋第一個屋企咧，不如買嗰張 sofa 啦。那個櫥櫃啦，通常好少講櫥櫃嘅，講凳啦，講台啦。 櫥櫃一講櫥櫃就知道你達已經到了某個年紀中年啦。 家庭嘅想像太深係嘛？但係嗰種想像即係好香港人嘅，即係一講拍拖，你好想去組織一個自己嘅屋企，亦都反映緊剛才講就係本身個原生家庭個屋企嘅空間咧，可能好唔容許愛情嘅發生。當我哋去講香港。讲爱情的时候我想起一首歌的。其实那首歌呢就是一首叫做改编二次创作歌，大家上网会找到的。就是陈奕迅自己唱的，叫当柴湾爱上荃湾。但是呢原曲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来自一首歌叫做贝多芬与我。听一下先，听一下回来再讲一下究竟在香港里面为什么同一个城市我们要过一个这么挤迫的爱情。

欢迎回到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咁喺呢一个有东北季候风嘅天气之下咧，我哋今晚讲呢一个香港爱情故事。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作家黄怡啦，有我嘅拍档海林，同埋我米哈咁样。咁刚才咧第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关于其实我哋呢个城市真系好挤拥，呢种挤拥令到我哋觉得距离远咗啦。其实荃湾到柴湾、其实讲真可能一个钟头系嘛，都可能系可以去到嘅一个距离。但系我哋会觉得比一个钟头更遥远，因为嗰个付出嘅体力、付出嘅嗰个意志吓。咁、而喺呢个咁挤拥嘅城市里边咧，但系同时间我哋又为咗爱情咧，会去有好多嘅点子吓、去为我哋嘅爱情加添一啲浪漫吓、例如喺家私铺里边，我哋当嗰个系我哋客厅。 系咯，米克，你成日不断地提呢个家私铺，你呢个家私铺入边系咪发生过一啲特别嘅嘢？ 特别嘅嘢又讲唔上，即系爱情嘅故事嚟嚟去去，其实都系嗰几个故事，不过细节可以有啲唔同。即系细个嘅时候，你行即系家私铺咧，你的确系有一种希望自己快啲长大。即系喺恋爱里边，其实其中一个会关照自己嘅就系成长本身，就系你希望自己成长成为一个更好嘅人，或者更值。得去被爱的人，而家私铺里面嗰啲对话咧，我成日都会觉得咧系有啲似 Before Sunrise 咧，即系如果 Before Sunrise 你要揾个威尼斯先可以喺度行咁耐，行成套戏咧，其实你去香港揾一个地方可以舒舒服服行成套戏，然后净系讲爱情故事咧，其实家私铺系一个几好嘅 set up 嚟嘅。 其實是的，即我自己寫過一個小說都是講到一點，就是整個章節呢都是講一對男女在一個家私鋪裡面，即找張我覺得舒服的床，那我們就蓋埋被，然後傾偈啦這樣。咁即係佢哋會覺得喂咁好抵喎，即係我哋其實喺度活用緊一個即係公共空間啦，類似雖然你係一個商店，即係你唔使即係交租噶嘛，為咗呢個地方，你都唔使真係俾錢去買曬嗰啲所有你覺得好靚嘅家私翻嚟，即係有陣時你會覺得即係唔抵噶嘛，有啲嘢你覺得，有陣時你會覺得係靚啦，但係可能又唔襟，或者你覺得太大嚿啦，屋企擺唔落，咁即但係你可以喺個家私鋪裏面就好免費咁樣隨意去使用呢啲東西。咁嗰陣時我一路諗緊呢一個空間，其實對於一個香港式的戀愛其實是一個什麼的意義呢、即有時候我會想，那我們可能跟一個喜歡的人一起組織了個家庭了，那我們可能租了一個自己喜歡的房間、然後裡面就放了我們喜歡的家私，然後呢但我們幫這個屋企交了24小時的房租、但你可能真最多真可能在裡面十幾個小時一天， 很多了，如果十幾個小 時是啦、那你剩下那十幾個小時你又好像白白交租， 你說的是兩個人可以同時間存在， 是啦， 一個人十幾個小時很難，還要兩個人同時存在、 咁所以我嗰陣時諗呢個小説嘅時候，我就諗有冇可能我哋做得浮誇啲，就係、覺得呢一對咧去家私鋪度拍拖嘅情侶咧，去拍拖嘅時候咧就將自己屋企咧都租埋俾其他情侶，都好似 Airbnb 咁樣啦，類似。咁咧就係俾佢哋係覺得我出去拍拖啫，咁我係用人哋嘅空間，咁人哋嚟用我嘅空間，咁我咪可以賺翻少少去即係補貼翻我自己屋企咯。 呢個好似有一個荷里活電影，即係交換假期啊嘛，即係話大家去對方嘅屋企裏面去居住，用對方嘅空間，善用對方嘅空間， 物盡其用。 咁啊，海林，你嘅愛情故事有冇面對過空間不足嘅問題咧？ 空間不足啊，其實。我應該可能比較幸運，就係因為我其實我人生好大部分時間都唔係喺香港度過，咁、所以空間不足呢樣嘢反而就少一啲。因為翻到嚟香港，每一次反而喺香港，我會話冇乜心情拍拖。 哦，因為點解咧？太多節目做。 唔係，因為喺香港你會發覺係香港嗰個氣氛係比較壓迫一啲啦，同埋可能係你喺香港你就會你喺香港你就會覺得你自己係忙事業，你就會比較冇咁有心情去諗一啲咁係啦咁浪漫。 不過空間不足咧，從來都係一個相對隨住個時期時代嘅轉變而相對嘅一個概念。我意思係話，即係我哋而家覺得空間不足啦，係嘛？即係戀愛空間不足啦，但其实可能从我哋爸爸妈妈嗰脱，甚至我哋爷爷嫲嫲嗰脱都系嘅，即系谂下板间房嘅年代，即系其实喂，真系冇乜话所谓嘅私人空间嘅，上边其实系通嘅，即系佢啲板间唔系间到上天嘅，其实你擒高啲都可以望到。 系咯，佢哋嗰个年代系点样样拍拖嘅咧？ 但系呢一种年代咧，又会孕育出一啲特别嘅爱情故事。 系我最近就系谂紧咧，我哋即系可能睇一啲香港嘅小说或者电影里面咧，都会见到嗰一种即系。 有個包租婆咁樣嘅角色喺度存在，即係例如我哋想象下電影《花樣年華》啦，即係會係有一個人決定咧租一間房，可能係俾一對結咗婚嘅夫婦。咁你隔離屋嗰個咧，又剛好又做同一樣嘅事情，又租咗間房俾另外一對嘅夫妻。咁然之後個電影咧就會忽然之間發覺，咦？搬屋嘅時候啲嘢兜亂咗喎，啊對面嗰對夫婦嘅東西嚟咗我間房度，我要俾翻你，就會開始大家有啲交集，去到後來甚至係開始發展咗一啲婚外情，再後來再發展多一啲就係我哋要去揭破呢個婚外情咧，定我哋自己要發展一啲嘢咧？咁我最近諗翻就發覺其實真係嗰一個年代嘅香港嘅呢一種居住環境，先至有可能令到《花樣年華》的呢一種關係發生，即係我哋今時今日可能連隔離屋個鄰居叫咩名字都唔知噶嘛，可能我哋屋企唔會有多間房係租出去俾其他嘅情侶啊，或者俾其他嘅夫婦噶嘛。 同埋嗰個年代其實一即係佢嗰個人同人之間個距離好近啦，因為你哋係講緊租緊房啊嘛。二來就係話佢因為人同人之間嗰、那個交往又要大家又要比較著重呢個倫理之間嘅和睦啊，即係依一個表面上嘅依一種咁樣嘅一種表象係，即係而家你覺得即係而家你覺得你唔同你鄰居打招呼係好正常一件事嚟噶嘛？咁但係 係某種嘅禮貌，一個歪曲咗扭曲咗嘅禮貌，就係大家逃避眼神， 保持 距離。 係啊，你就會覺得呢個鄰居太好啦，竟然會尊重我嘅私人空間。咁但係以前嗰個年代係你要做，大家既然係鄰居，左鄰右里，大家係應該有一種表面上嘅呢種和睦，但係又男女又受不親，所以嗰、那個起碼即係我哋而家嘅人去睇《花樣年華》嗰個年代，就覺得有一種奇妙、好微妙嘅張力啊！佢哋到底喺咁好似冇，佢哋冇乜可能會行埋一齊嘅情況下。突然間，呢兩個人咁靚嘅一對金童玉女行埋一齊，就覺得好多幻想嘅空間。 呢樣嘢就會令到我寫小説嘅時候有困擾啦。就因為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即係2020年嘅時候，就係即係電影《花樣年華》嘅一個好重要嘅週年啦。咁當時咧就有外國嘅一個文藝雜誌嘅編輯就話：喂，電影。你我哋要写一个小说啦，好唔好啊？即系你写一个小说去回应一下呢一个咁经典嘅香港电影啦。 即系以小说嚟去回应一个电影嘅，即系 系啦， 一个一种致敬。 系啦，咁我嗰时就谂啊，如果我将呢个男主角、女主角搬嚟当下嘅香港，得唔得咧？应该好得意。但一开始写就发觉大镬啦，佢哋根本冇一个方法系可以俾佢哋相识啊！即系正如头先大家讲，即系你根本连隔篱邻舍唔打招呼就系一种礼貌嘅话，我点样令到佢哋相识？ 你 去揿钟倾偈， 话你冷气机滴水。 咁但系如果你系同一层嘅话，就点滴都滴唔到佢呢度噶嘛，就冇得打横滴噶嘛个冷气。咁所以我就要作啲嘢啦，即系可能作就话可能个太太就买咗个靓嘅炉翻嚟打边炉，跟住争两只鸡蛋过去隔篱问借得唔得啊？ 得， 梗 唔好咁拣啦呢啲嘢， 完全唔得。你呢个系细个嘅时候会去邻居度借米同借盐嘅故事，而家边度会噶？ 我会好嬲啊！ 唔会啦，系会打开手机，然后就揿就会送上嚟噶啦，只鸡蛋。 呢个又有趣喎，但可能结果个古仔就会变成咗系阿太太同埋个速递员咯，就唔系佢同隔篱个靓仔嘅邻居。 系，但系个重点都系一个要系梁朝伟，一个要系张曼玉咯，系啦咁。可以令到嗰件故事浪漫到 就是样的问题到最 尾。不过其实你不用扭那条桥的，其实原本那条即是家私桥都是还是得的，即是搬屋的时候那种跌跌撞撞呢，现在我们的香港的楼宇呢依然都是面对这个问题。 我得你说那个某某速递呢送错了你我那里。咁样系 OK 嘅，呢个系会发生嘅，系啦。 喺香港嘅恋爱空间咧，另一个咧，我哋共同都会有嘅一个意象咧，就系、是、商场嘅唔同嘅空间。即系商场系一个好有趣，就系佢既系公共空间，又系一个即系私有嘅空间咁啊，商场私有啦咁。但系喺呢一个公共空间里边咧，真系有好多嘅爱情故事，无论喺小说、电影里面出现啦，定系我哋个人经验都会出现嘅。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其实拍拖仲去得边啊？系嘛？你有边啲地方系可以有冷气？然后又可以舒舒服服，然后又可以即系坐得耐，坐得太耐嘅话咧，又可以有个洗手间去下，然后又继续可以倾偈。 又冇蚊系咪？ 系啊，即系所以商场系一个几有趣嘅喺香港嘅，即系因为商场亦都唔系一个所有城市 都是咁嘅形式嘅商場嘅一個 點。其實應該香港係即係你拍拖嘅話，尤其是年輕人嘅話，係會話啊，我今日去邊一區嘅商場，因為嗰個商場有邊一啲嘅商店啊，或者有邊一類型嘅食肆啊，用依一樣嘢嚟選擇。當然你見美國都會嘅，即係但係美國商場同商場之間就要揸車啦。咁但係喺美國，其實最早應該話年輕人會喺商場入面流連嘅呢種文化，最早就喺美國，即係你會見到譬如放假嗰陣咧，好多中學生啱啱開始有車啦嘛，過咗16歲佢哋可以揸車，大家就會揭報紙，當年就揭報紙睇下今日喺邊個商場有邊出戲我係想睇，咁用依個方法嚟去翻嗰個商場，或者你再住啲偏遠啲嘅地方咧，你就會話就近淨係得依間商場，所有嘅年輕人都會喺嗰個商場出現，咁就又會有好多機會有愛情故事出現啦。 我自己就會試過咧，因為最近就係、是我喺浸會大學做一個即係住校作家咁樣啦，咁就有個機會咧就住得比較近旺角。咁旺角係一個即係大家都知，即係冇得再逼得過呢一個地方嘅一個即係購物區， 地球上第二逼嘅地方， 真㗎？ 嗯，係啊，墨西哥城係最逼，跟住旺角係第二。 香港都幾犀利喎！咁我嗰陣時就成日即係有機會就係一路瘋狂咁樣寫小説啦，因為嗰陣時。我個小說計劃埋緊尾啊！嗰陣時就係寫緊一啲，即係關於香港呢個咁擠迫嘅城市，有啲咩即係戀愛方法嘅一種即係小說計劃咁樣啦。咁、我就一路喺旺角裏面揾飯食啊，即係揾嘢買啊嘅時候就諗起，咦，其實咁多扶手電梯啊，咁多啲旺角裏面啲商業大廈嗰啲逼到爆，都仲有個管理員叔叔話：大家企入少少，企入少少，再逼多兩個啦，咁樣嘅呢啲場景。其實會唔會都係一種個城市幫你同你喜歡嘅人黐近少少嘅一個即係方法呢？即係當時嗰種曖昧嘅狀況，就係大家覺得揩到隻手指尾都好似覺得哎呀好甜蜜啊！佢到底對我會唔會有少少嘅心動呢？咁樣，咁但係好難去即係偷偷地刻意去掂對方噶嘛。但如果我哋係去逼電梯。有個看更叔叔叫你哋企埋啲，叫你哋黐得再埋多少少，係啦，會唔會個看更叔叔就係城市裏面嘅嗰個丘比特呢？咁我嗰時就係諗緊有冇方法將呢樣嘢寫得更加有趣一啲。咁我又叫翻喺我一路寫緊嘅嗰啲小説裏面咧，我哋頭先講到過一個瞓瞓下覺、發發下夢都會俾只雀仔嘈醒嗰個可憐女孩出嚟啦，就叫佢同佢暗戀嘅男仔一齊去旺角。搭嗰啲咧，一嘢就升到你去十幾樓嘅嗰啲商場扶手電梯， 好似喜馬拉雅山咁高嗰個扶手電梯啊！ 係啦，好多嗰啲即係有少少位高嘅朋友都唔夠膽搭嘅嗰個扶手電梯。但其實好浪漫嗰呢樣嘢，因為心理學裏面有一個現象就係講吊橋現象啊嘛。佢就係、其實佢係嚟自一個咧好經典嘅實驗嘅。佢就話咧，首先咧就揾一個好靚女嘅調查員，就假裝要做問卷，咁就邀請啲年輕男士咧就去答一個問卷啦。咁咧有一部分嘅男士咧。就喺一個好穩健嘅橋上面搭，另外一半咧就喺、一個咧搖搖欲墜嘅，大家看望下都覺得少少驚驚地 嘅 橋，係啦，就喺呢個吊橋上面搭問卷。咁然之後呢兩組男士搭完問卷之後咧，呢、這個靚女嘅調查員咧就話啊，呢個係我嘅電話號碼，如果你對我哋嘅調查有乜問題咧，隨時歡迎打電話俾我。 係， 咁你就統計有幾多人打電話俾呢個女仔。 係， 結果就喺吊橋上面嘅嗰一批咧，係好明顯地更加中意打電話俾呢個女仔。 哦， 咁嗰陣時大家就會覺得一定係因為。在呢個吊橋上面嘅時候咧，大家因為見到一個天然嘅好本能嘅危機，就覺得我會唔會跌落去咧？咁高好危險嘅噃，嗰一種心跳加速嘅感覺，嗰種你覺得有危險嘅感覺，大家可能喺腦裡面咧就唔覺意咧將佢重疊咗喺嗰種戀愛上面嘅心跳加速，就會覺得。是因為我喜歡這個女仔我才心跳加速而不是因為我在一個吊橋這個危險的地方而心跳加速那我才想會不會大家在旺角即是在一個安全的商場裡面搭著一條十幾層樓高的扶手電梯都不覺意中了這個吊橋定律、 這個吊橋的、實驗有個延伸版本的、就是你拍拖的時候第一出帶她看的戲呢就不要看愛情片、不必要看愛情片應該說更加有效的可能是驚慄電影，因為看驚慄電影就會 講到好似黃怡剛才講個實驗嘅嗰、那個嗰、那個理論啦，就係話你嗰個驚嚇同埋嗰個驚嘅感覺咧，同你愛情嘅感覺好似。 但係即係呢個同拍拖去搭過山車係一樣嘅嘛，都同共之妙。 係。 但係我聽呢個古仔嘅講法就係話，各位姊妹們係啦，如果想有心儀嘅男士嘅話咧，就記住，尤其是如果佢有畏高症嘅話咧，就嚇呢個一個係一個可行嘅計劃啦。 即頭先我變咗個指標啊，即係咧嗰啲告白，我想你去搭嗰條电梯咁样 你有冇畏高症啊？你有畏高症、啊？ 咁不如我哋搭电梯啦。 系啦， 你又知其实告白取代咗告白， 因为喺我身边周围嘅女性好似表，即系起码我见到嘅都比较大胆嘅， 系， 所以就可能即系我觉得系反而男士咧系有机会畏高嘅机会系高啲嘅、所以我发觉即系女性反而系要调翻转头扮，哎呀好高啊，好惊。 你讲嗰样嘢又真系令我谂起一样嘢，就系咧，我写呢一个小说嘅另外一个灵感来源就系咧，我去搭嗰个十几层楼高嘅扶手电梯啦。咁、我自己一个人去搭啦。 哦，你冇带呢个白老鼠去？ 冇办法啊，即系捉唔到啲愿意俾我攞嚟做实验。 做节目嘅嘢唔使讲咁多私隐嘅吓，啲无知嘅读者就会问啊，我想问嗰个女孩同作者系咪就系同一个人啊？我哋唔会问呢啲问题嘅吓。 哦，原来系咁样。 系啦，咁我自己一个人去搭，我就会即系好得闲走去望下其他啲情侣点样搭。咁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我唔知即系我哋在座都有一男一女嘅主持人，你有冇发现就系咧，通常都系个女仔咧 行先， 背向嗰一个电梯行进嘅方向。 系吓，系啊， 你有冇发现呢样嘢？系个女仔一定系会调翻转头望住男仔， 做一格嘅，就系行嘅时候咧，先系个女士先行前，然后男士就系下一格， 系 跟住个电梯就向上升啦， 系啦 嘅时候，个女士咧就会拧转啦。 系啦，咁咧呢个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即系咧我哋喺扶手电梯会见到啲警告标语，就话请大家乖乖地面向前方。 系啦， 就通常咧个女仔唔听，即系佢觉得我要拧转头，攞个背脊对住我目的地，我要望住同我一齐嘅呢个男士。咁我留意到呢个现象，就发觉点解啲女士喺拍拖之中咁鬼勇敢嘅？即系其实扶手电梯好危险嘅，即系可能阿爸阿妈细个都同你讲唔好行得咁埋个扶手电梯边啊，你只脚会俾佢吸咗落去噶嗰啲咁嘅样。点解喺拍拖嘅时候，或者同一个男士一齐搭扶手电梯嘅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唔紧要啊，背住个目的地咪背住咯咁样。 你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噶，定系你有答案？ 我嗰时就问自己呢个问题。 哦 okay、 我直头将呢样嘢写咗落去我小说里面，我就系想呢个女仔去谂。我有冇資格喺我哋而家嘅關係之中，做企喺佢前面，然之後背向危險望住佢嗰一方呢？咁嘅樣，咁就係嗰一種即係唔知道自己同嗰個男仔嘅關係去到邊度嘅嗰種少女嘅忐忑，竟然就喺一個扶手電梯上面，有一種咁樣嘅呈現。咁寫完出嚟之後，就好多人見到就哦，其實就係呢樣嘢啦。其實大家就係認得嗰個旺角嘅扶手電梯。 呢樣嘢唔符合邏輯嘅喎， 海林係好 QK 嘅眼神。 唔係啊，因為你其實唔係應該喺男女呢個愛情嘅關係之間，唔係應該女性不斷地出下啲題目嚟考驗下嗰個男性係咪一個值得信賴嘅人，所以我要等佢勇敢啲，要等佢面對多啲危險咁樣咩？ 我都覺得是的直覺，但是現實即是田野調查出來，即是至少我見到的那個雙眼就是證據，就會發覺通常男士都是行後一步，即是為什麼會這樣呢？是不是 因為呢，其實當女士轉身的時候呢，其實都有一個指示，就是不如拿一個擁抱啦，即是在一個這麼長的天梯裡面，在一個城市空間擠擁，你擁抱會大家都會你眼望我眼的時候，在天梯上面大家擁抱呢，可能是一件浪漫的事。不過這個時候呢，播放一首不是好像好浪漫一个李克勤嘅合久必分。 我大概未算学懂保护别人，才无名无份，以致我们拖拉至今，令你未放心，全程做我一世证人，仿佛还未够相衬。 大家望多么漂亮理由， 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 凭我爱你 这么久，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 你对我请 听我预告， 怎么知道 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 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 不复，向前行再转浪，亦不相信未结婚便要分，每一步都离结局更大家望，多么漂亮理由， 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 并未求什么，唯一只愿想你安好， 为何未结束，我也想知道， 怎么知道 就算这相骂从未讨好， 总可当跟以前共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强制检疫人士以及同住照顾者，不可以佩戴附有呼气阀或排气口的口罩。当局建议有关人士办理入住手续或接受检疫期间要打开房门的时候，应该正确佩戴外科口罩。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已更新相关防疫指引，建议酒店业从业员以及机组人员应该分别提醒入住人士以及乘客不应该使用有关口罩。中心早前调查两宗确诊个案时发现，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强检的人士中，有人怀疑因为打开房门期间佩戴附有呼气阀或排气口的口罩，而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食环署表示已经更新验证二维码扫描器流动应用程式，呼吁署所负责人尽快更新有关的应用程式，以读取已经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顾客的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发言人表示，根据防疫规例，署所负责人在检查顾客是否符合有关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需要使用政府提供的验证二维码扫描器流动应用程式扫描顾客再有新冠疫苗接种记录的二维码。如果顾客选择携带第三剂疫苗接种记录，更新验证二维码扫描器流动应用程式将可读取有关记录。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到深圳，准备明日出席第二次内地与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推进逐步有序通关。与会的包括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卫生署、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等相关政策局以及部门代表。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在大选之后完成大约两个月的谈判，达成组阁协定。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披露部分备受关注的内容。在人事任命方面，新政府的总理人选将会是社民党主席、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苏尔茨、外交部长及经济、能源、气候保护与转型部部长，预料分别由绿党两名主席出任。自民党主席林德纳将执掌财政部。在能源转型政策方面，绿党要求将德国关停煤电的最后期限由目前的2038年提早到2030年。据报三党已经就此达成共识。三党还同意最迟在2040年停用天然气发电，未来新建的住宅亦不会再使用天然气取暖，现有住宅则逐渐更换取暖来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00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80点，跌10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99， 日元 115.42， 瑞士法郎 0.937， 加元 1.268， 人民幣 6.393，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 1783.44 美元，卖出价是 1783.9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和内地都正在通关，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最近我们的情况又好转，没有再发生本地确诊个案，而且呢内地专家团也都来了香港实地考察，也都两地专家开会讨论进展不错，所以种种迹象看上来我都觉得可能通关在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那些年，张维基。 二十四节气嚟到小雪，衣食住行我哋要有所调整。衣要着翻多件厚衫，食千祈唔好麻木进补。住天气冻，闩翻啲窗，不过要注意室内空气要流通。行有啲朋友做多啲运动，甚至乎开始游冬泳。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钟，那些年张维基同你一起进入小雪。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三位巨星级的职业经理人，他们都在危机的时候带领着他们公司走出困境，并且各自出版了一本超级畅销的书。安迪·格鲁夫和他的著作《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就是其中之一。 安迪·格鲁夫在1979年成为半导体公司英特尔的总裁，1987年兼任公司的 CEO。 此外，他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并且荣获了《时代周刊》1997年的年度风云人物。 《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是一本影响极大的管理学巨著。在这本书中，作者透过剖析英特尔在面临电脑记忆体市场的萎缩和强劲竞争对手的时候，怎样领导公司从以记忆体为主成功转型到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电脑芯片公司，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同时他亦都讲述了战略转折点理论、十倍速变化理论和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等观点。 这些观点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格鲁夫的多年管理经验。他在领导英特尔期间经历过很多的重要战略转折，因此有很多深刻的认知以及总结。第二个来源是他在史丹福大学讲授战略管理课程时候的心得，他借助学生的视角总结自己和其他人的经验。第一个来源是亲自处理变化的经验和实践，第二个来源则是同第一个来源互补，是由表至内的探讨。 这一本书在今日仍然是一本被称誉为当代领导艺术的经典之作。迪士尼前总裁米高艾斯纳，他曾经这样评价过，这一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任何对格鲁夫以及英特尔的成功感到有兴趣的人 都应该阅读这本充满真知灼见的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作者安特格鲁夫，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回到嚟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哋讲下呢个香港爱情故事。直播室里边咧有我米克、海林同埋嘉宾黄怡。夜晚咧深夜嘅节目喺电台里边讲爱情故事咧，都讲下讲下咧，原来系我细个一个梦想嚟嘅。即系咧，我会觉得喺个电台里边夜晚讲爱情，然后听住听众打入嚟去讲下自己嘅故事啊，倾下偈咧，其实真系一件好美好嘅事情。这个是我对于香港和爱情的一个很快的联想。海林，你对于香港和爱情的联想是联想到什么呢？ 其实我其实都是香港电台教育长大的。我是小时候听悲欢离合开始长大，所以我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爱情观的。但是即是细个嗰阵，因为屋企唔俾睇电视咧，所以我就听好多电台嘅爱情故事啊，亦舒啊，岑海伦啊。咁但系我对城市，即系香港呢个城市嘅呢种咁嘅恋爱咧，我觉得林忆莲嘅歌咧，其实佢林忆莲喺90年代嗰阵唱过好多呢种咁样，即系令你会好有幻想嘅呢种咁样嘅成熟女性喺香港呢个城市嘅呢种情感生活嘅歌，即系例如《微凉》啊，系咪？系或者佢同林永亮唱嘅《还有》啊，即系嗰啲令你好有幻想嘅空间啦。长大咗，我喺香港呢个城市，系咪就系好似咁样样，可以喺一啲咁样高耸入云嘅大厦，冇乜人咁样样，大家喺即系即系大家可以拍拖。当然现实生活唔系咁，但系。其实到而家我都会觉得，即系最近唔得啦。最近全世界嘅城市夜晚咧，你喺任何嘅大城市夜晚，你都唔会敢喺个街度行。但系以前咧，其实以前我会好中意呢一个感觉，就系喺比较夜啊半夜嘅时间咧，喺城市入边去漫步啊。伦敦啦、香港啦。巴黎啊，即係有啲好高嘅大廈，咁你喺個中間咁行，其實上海都係，你嗰種感覺咧係好特別嘅。你同你自己嘅愛人喺呢啲咁樣，即係日頭係好嘈嘅，好多人嘅街 鬧市 ，但係夜晚嗰陣突然間呢啲咁嘅 crazy， 呢啲咁嘅瘋狂嘅時間，突然間靜咗落嚟，咁好似成個城市淨係得你同佢，即係好似黃怡你頭先講嗰種兩個人嘅空間，突然間有好高嘅大廈，咁就嗰個感覺好強烈。 上海咧，尤其有呢一種感覺，我都承認喎，真係你日間所見到嘅嗰個城市個景觀，同你喺夜晚咧，突然間好似變咗咁。不過香港咧，就好似難啲啦。 香港嘅話，我會諗起其實即係大家會覺得香港個夜景好靚噶嘛，即係東方之珠啊，即係總之維港夜晚望過去，全部都一片星光咁樣，但係全部都係燈嚟嘅。咁其實我就會諗， 光污染嚟嘅。 係啦，同埋咧。你會知道每一盞燈後面都至少有一個人在度先有盞燈噶嘛？咁就係到底有啲咩人半夜三更都仲喺嗰啲中環、 加班緊， 係啦，佢咁辛苦咁樣喺度即係做嘢 OT， 先至去撐起咗呢一個咁犀利嘅東方之珠夜景咧咁樣樣。咁我嗰陣時就寫咗一個小説啦，咁佢就叫做《鄰更夜景》，咁就係直頭係講咧。一對戀人裏面咧，有一個係輪更，有一個係翻朝九晚五嘅話咧，其實都係好似某一種係啦，即係一種時間上面嘅，好似 long 啲咁樣，而且 係 一種時差，係啦，好似咧兩個人明明身處喺同一個城市、同一間房嘅直頭係，但係佢哋係喺兩個唔同嘅時區，因為你放工嘅時候可能。 鄰間嗰個啱啱先至開始翻工啫喎。 嗯， 咁你哋已經見唔到面啦，或者啊你終於放假，但對方要補面。係。咁呢個就係一個困擾啦。可能個女仔就會覺得你可唔可以換份工啊？你可唔可以換翻嚟我個時區？你唔好再鄰間啦，鄰間會短命㗎。係。咁但係個男仔又可能覺得呢個係我自己人生規劃，我自己嘅職涯規劃嚟嘅，而且未來係咪同你一齊過我都唔知。咁就會發覺哇，似乎喺愛情裏面都唔係一定會所有人都係同步喎。 不過你呢一個故事就好年輕咯，聽落去，因為無論係生涯規劃啦，定係個女性會要求對方換即係嗰個工作模式咧，呢一個都同我哋講嚟八九十年代或者再早啲七八十年代，即係嗰種城市個經濟起飛，然後大家都翻好多工，即係例如我諗翻起家庭，即係我自己爸爸媽媽都係呢一種狀態嘅。然後即係爸爸就係即係翻 shift 咁樣喺貨櫃碼頭工作咁樣，翻到嚟就係見到佢瞓嘅啫，嚇日間咁夜晚就走咗啦咁。但係嗰陣時就係好似即係嗰個繁忙嘅生活咧，好似係唔容許大家討論浪漫同愛情，即係好似係為緊即係 嗰五斗米，為咗嗰五斗米唔去諗呢啲咁樣嘅人生計劃， 就唔係折腰啦，就係瞓喺度啦，即係瞓咗喺度啦咁。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城市裏邊都面對，而且都不過又要公平啲講，我諗係唔係淨係我哋呢個城市面對嘅。即係例如喺唔同嘅城市都有所謂嘅，例如草食男嘅現象啦，即係佢哋對於低慾望嘅一族啦，即係因為生存而導致到好像喪失了愛情的權利一樣。 或者可能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開始對於自己的生活想過一個怎樣的節奏有更多的要求，甚至是有更多的話語權可以去得到。即好像呢，現在我看一些外國的新聞就會講到說，在疫情期間呢，很多人都習慣了即 work from home， 在家裡自己做事，即對於自己的生活的工作的空間和個工作的節奏有多了的掌握之後呢，現在疫情稍微緩和呢，大家不想回去辦公室，即不想到直頭說我不如辭職，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去坐办公室每日坐的话，我就是要求要在家做事了这样。那我就会想起，其实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们一种新的这个年代的那一种对于生活的看法呢？甚至在爱情里面都是的，即是现在是即是刚才米哈就会讲到说，即是爸妈那个年代就是总之要努力上班赚钱养家，回到家就只是睡觉都没问题的这样。但是来到我们这一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准时放工是一个诉求来的，即如果可以准时放工就非常幸福了。甚至我是写过一个小说，是说他叫做直头就叫做我要准时放工，即他就是说有个男仔，他就翻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他很想准时放工。放工不是做什么事，他就纯粹回家凉冷气，纯粹就是回去跟他的宠物兔仔玩。但是在香港是你很难去即拒绝加班，即係一放工就彈閘走噶嘛，咁佢就有個方法，佢就扮追女仔，佢就每日即係打扮得好靚，然之後咧就扮曬問啲同事啊，女仔中意食啲咩蛋糕㗎？ 邊間餐廳好啊？係 啦，我下次不如帶扎花翻嚟公司啊，咁樣，咁大家就以為佢真係有個女神要追，咁就日日都唔阻住佢準時放工。 咁好嘅咩啲同事？ 係啊，呢個小説世界嘅温柔嚟嘅， 永遠個世界都係相當之即係和蔼啦，充滿咗温暖啦，同埋幸福， 有善意嘅。 善意的同事好难得喎，呢样嘢系啊， 现实难做到啲嘅话，小说咪帮我哋实现一下梦想先咯。 哦，治愈系嘅小说几好啊！其实所以黄怡嘅小说可能唔系净系讲恋爱，佢同埋系相信人生嘅美好。 不过喺疫症期间咧，究竟大家系多咗恋爱定系少咗恋爱咧？如果要出版计咧？我周邊見到的作家朋友，包括黃怡啦，都真的寫多了愛情嘅，即係啊，樂風都出新嘅書，都是寫愛情啦，咁樣即係我見到幾位作家，即係都幾多啊，我覺得去講愛情，唔知係咪就係嗰種喺一個密封、一個困頓嘅狀態之下咧，特別想去講一啲同人有連結嘅故事咧，我唔知道會唔會一個咁樣嘅情況。 我會諗起咧喺疫情初期嘅時候咧，大家開始不停咁樣流傳 Edward Hopper 嘅啲畫作，即大家可能認得 Edward Hopper 嘅畫。一個美國嘅畫家， 係啦，佢嘅畫咧通常都有一種氣氛，就係、是、大家見到一個好寂靜嘅城市空間裏面，可能得一兩個人。好靜默、好孤單咁坐喺裏面， 可能 係 一間咖啡店啦，可能一間快餐店啦。 係啦，咁大家一見到就會認得嘅嗰一種好孤獨、好安靜嘅感覺。我諗嗰個其實係一種疫情之下大家都會有過嘅 共同的情緒，就忽然間發覺我要跟世界所有人隔絕了，我們的社交關係越變得越來越困難，見到另外一個人，掂到另外一個人，跟他們有一些有意義的連結，這件事越來越難做到了，所以就會對愛情這種的關係開始有更多的渴求，無論是想像的又好，或者是真的想辦法去跟你的戀人 去相見又好，甚至我留意到有一段時期疫情之中呢，即是很多以前的朋友那些前度啊，那些人开始忽然之间浮上水面了，好耐没联络的人全部走回出来 聊 天了。 你有一个特别的前度故事， 是 啊，不是你的故事，对不起我修正一下，即是小说里面笔下的一个前度故事。 是啦，啊，那个小说叫做即是瘟疫时期的炒价原因，就讲香港疫情初期的时候，大家都可能记得是忽然之间买不到口罩，大家都记得 SARS 的那个记忆，就开始去抢购口罩的时候，甚至啲口罩係搶到咧500蚊一盒，都有人要排隊去搶。咁嗰陣時咧，我就 大家都經歷過。 係啦，我就向身邊嘅朋友咧，就嘗試設一個想像嘅實驗。我就問佢哋：如果我哋而家喺呢個咁風頭火勢嘅狀況之下，你嘅前度戀人忽然之間同你講，我手上有多盒口罩可以讓俾你，你會唔會去見佢咧？ 海林， 睇下你對口罩嘅需求有幾高啦。 而家咪就係問緊你咯。 通常我係唔會。因為我對我既然會係， 因為海林咧係有份生產口罩嘅，佢從來都冇缺乏過。 唔係，因為前我同前我冇我有一啲，我覺得呢個世界上係有兩種女性嘅，一種係同前度有來往可以做到朋友嘅女性嘅，一種係好似我咁樣嘅，既然係變為前度嘅，即係我已經對佢徹底失望，我仲點會有可能同佢有來往咧？ 男性唔係咁嘅咩？男性有三种嘅咩？ 喺小说里面嘅呢一个女性咧，就应该系第三种啦。佢就系嗰种会呷醋嘅嗰一种。咁就系咧，佢个男朋友就话俾佢听，我哋已经排队排咗咁耐，都未必买到个500蚊一盒嘅口罩。但我前度啱啱话俾我听，佢去旅行带咗盒翻嚟俾我。呢个女仔就完全系打翻醋情啦。 系， 即系话我都虽然好想要呢盒口罩，但系我都系觉得嗰个女人对你有嘢嘅。我就系要你去攞口罩，但系唔准出闸。見到佢要即刻走，掂到佢隻手都要即刻消毒，即係嗰一種。 咁個女朋友自己去攞咪得咯？ 係，我又冇諗到呢樣嘢。但係嗰陣時我就係諗， 證明你心裏邊嗰個妒忌心同埋個躁情唔夠大，你冇理由諗到呢一步。 即 係 回到我好善良嘅呢個 點會仲放佢去攞咧？ 咁但係嗰陣時我諗緊嘅就係嗰個疫情之下，大家其實係已經係將口罩呢一個好重要嘅防疫物資，同埋愛情裡面嘅嗰一種妒忌啊，嗰一種對前度嘅防備之心啊，係可以擺喺個天平上面稱。即係你開始諗，其實我會唔會輸俾一盒口罩呢？我會唔會因為放咗個男朋友去攞口罩去保護大家嘅性命安全，而唔覺意令到佢哋攤翻著咧？咁然之後我就發覺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去睇愛情同埋睇疫情嘅方法，即係嚟到今時今日，可能個疫情已經過咗兩年啦，即係口罩已經唔使再500蚊一盒啦。 係。 咁當然大家可能去答呢一個想像實驗嘅問題，即係話會唔會去見前度攞盒重要嘅口罩呢一個問題，睇個答案已經唔同咗，即係可能你衡量嘅嘢唔同咗啦。但係當時就係因為我哋係處於一個咁特別嘅疫情裡面嘅時空，先至令到呢個問題同呢個小説成立。 呢個特別疫情時空咧，係講得好好，就係，我哋其實到今時今日咧，依然覺得呢一個疫情咧係一個好特別同埋只係暫時性嘅一個時空嚟嘅。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疫症其實都好長時間啦，已經咁大家已經改變咗一種生活嘅方式嘅啦。喺我哋做寫故事嘅人啦，無論我哋以作者身份定係以編劇身份啦，夜晚咧多咗好多咧網上開會或者傾偈嘅時間。咁去度下故事，因為冇嘢做啊嘛，真係冇嘢做，出唔到去係咪？又冇得去即係喺酒吧、餐廳去傾啦。咁不如就網上傾啦。大家都不約而同有個睇法嘅就係，大家仲未傾到一個咧故仔咧，係想像緊就係大家戴住口罩去做曬成套電影嘅。係咪啊？但其實呢段時間好長嘅咯。 係。 我哋如果電影或者小説都好啦，你反映緊現實嘅時候，其實絕對係會有一個。電影是 即半截面的電影， 是啦，而個電影不是講疫情，即如果個電影是講疫症，講緊傳染，講緊一個傳染病出現，咁成套電影戴曬口罩，大家都明啦。當然在荷里活都不會啦，都會除咗口罩啦。但是而家講緊係一個同疫症冇關嘅，即係佢只係個背景， 但是讲呢个城市里边爱情故事咧，你都唔会想象大家戴住个口罩。 我会由一个导演或者一个演员嘅角度去谂嘅，呢件事好困难嘅，因为其实。你成塊面想即係 你可以影曬成塊面嗰陣嘅演技都已經好困難啦、你仲要話遮住半塊面嘅話、其實依個可能係要對一個演員嘅高度嘅考驗。 所以這個係從技巧或者技術上出發去、去考慮啦。但係作為編劇，我哋就從內容、從個故事本身去諗就係、如果呢一個已經成為咗日常咧、其實冇可能。 合理，我覺得你是合理的。 所以大家呢調返轉去諗就係、所以其實我仲假設緊呢個係一個過渡。即係話喺呢個過渡裏面究竟呢件事疫情呢件事對於我哋嘅生活產生咗咩改變或者變化呢，咁樣去諗呢就發覺呢其實好多嘅愛情故事經典嘅香港愛情故事呢都唔 work 嘅啲橋。例如春嬌與志明。即係呢一個係即係近年啲啦一個即係香港嘅愛情故事電影啦。講緊就係喺後巷裏面即係正如黃怡所講啦，大家見面時間其實好少嘅。即係我哋去諗一個故仔，講愛情相遇係最重要嘅。點樣相遇？香港呢個城市景觀其中一個相遇咧，就係後巷食煙。咁當然食煙係唔好嘅嚇，係唔健康嘅嚇。而家再講一次。咁但係咧喺個故事裏邊，佢成為咗一個邂逅嘅即係一個動機啦。咁但係喺疫情裏邊咧，你連呢一個咁嘅相遇都冇咗，反映緊嘅就係、其實喺疫症之下咧。愛情發生咧，好似難咗好多咁。 但亦都有更加多嘅可能性或者想象空間， 同埋渴求啊嘛！你對呢樣嘢 係啦，即係咧，我唔知道大家咧一開始 搶出嚟啊，海林啊，呢、這個渴求啊， 唔係呢個事實。 頭先米哈講到話，而家大家好中意即係網上視像會議去開會啊嘛。咁、疫情開始嘅時候咧，大家都係忽然之間學習呢一個模式，然之後就發覺，大家在屋企工作的时候，其实未必个个都有一个很舒服的私人空间，未必有一间书房、或者个背景未必是一个即是很专业、很得体的书柜、可能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床 已经很好的了，即是通常很杂乱啊、衫啊，你不知道不得的，真的 是啊。但是这个就有趣了，他就忽然之间给大家可以偷看到你嗰、那個會議裡面參加嘅人個屋企係點樣？呢樣嘢我覺得對於咧嗰啲拍拖嘅人嚟講咧，係一個好特殊嘅一種，即係窺看對方生活嘅方法。即係平時你冇機會係喺拍拖之前走上人哋屋企啊，你可能淨係人哋可能 send 張相俾你睇嘅時候，你就特登留意一下佢周圍，估下佢屋企係點。但係當你係一個視像會議嘅狀況之下，你喺屋企最私人嘅空間都要擺曬喺你同事面前，俾大家見到嘅時候。忽然之間就好似打破咗某一啲嘅界限，俾大家有更加多嘅想像空間。嚟到今時今日又唔同咗啦，即係大家已經知道可以用 virtual background 啊，可以 blur 咗後邊啲嘢。 虛擬嘅一個背景。 係啦，咁就令到冇咗呢一個俾大家去偷睇你嗰個暗戀對象屋企嘅嗰一個狀況。但其實係可以嘅，你諗翻以前啱啱疫情初期嘅時候，喺睡房裡面同你啲同事開會呢件事，係有好多嘅幻想空間嘅喎，其實。咁嗰陣時亦都有寫過一啲小説，就係講呢樣嘢啦。會唔會呷醋咧？即係你會唔會呷醋你自己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喺自己嘅睡 房 裏面？係啦，俾你啲同事見到你床上面就紅啤啤，嬲唔嬲咧？咁樣 咁工作需要啊嘛， 即係啤啤冇收人工噶嘛。 嗱、海林咧對於愛情嘅渴望咧，我哋今日嘅即係呢一集應該講唔完噶啦。聽晚咧廣東廣西咧會有鄧達志啦、陳漢明同埋蔣美玲咧講下今時今日如何藝術。呢、这个时候我哋听一首歌，姚卓菲嘅《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 分手难以招架，收回去。相爱竟惨变做仇人吗？真可怕！难与他争拗完吗？难与他挨近一下？爱情是这么残忍吗？原来谈恋爱得不到理睬，原来谈恋爱一起不会耐，原来谈起伤害泪留下伴侣可没存在，原来谈恋爱最当出气袋，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分手短 截图上载，想有人能知道我被爱。好感还记得吗？删除了吧，相处身心会累成如此。真惊讶，难怪他早就没牵挂，难怪他一直在欺诈。爱情是这么无法讲价，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一刀有害，原来谈起将来能承诺伴侣可没期待，原来谈恋爱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原来谈恋爱都必须自爱，原来要改